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蓓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北京冬奥会再有不到两个月就要举行了，尽管美加英澳等国鼓噪所谓的抵制冬奥，但是全球多国政要以及奥委会都对北京冬奥表达了祝福和期待。人们坚信在明年的二月，北京会奉献给世界一场精彩、简约、安全的冬奥盛会。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认识一位生活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老人，他为北京冬奥会创作了歌曲《北京》。日前俄罗斯驻华使馆专为这首歌曲举行了线上发布会。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另外今天节目呢还要走进新西兰来关注该国的打造无烟国计划，以及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对韩国出口的影响。我飞向遥远的沃土，飞过长城就是那美丽的国度，洁白的雪覆盖着广袤大地，山峦起伏，北京期待奥运健儿们踏上征程。以北京冬奥会为主题的俄语歌曲《北京》日前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办的线上专题见面会上正式发布了。这首《北京》的作者呢，是俄罗斯一位退役的军医弗拉基米尔·沃鲁比约夫。沃鲁比耶夫今年64岁，他说奥运是全球盛会，我想创作一首关于北京作为冬奥会城市的歌曲。我也在新闻中看到了很多中国为建设奥运设施和筹备冬奥做的大量工作，我想做一首歌献给奥运主办方，献给运动员和所有体育爱好者。但是对于不懂中文也从未去过中国的沃鲁比耶夫来说，创作这首歌曲绝非易事。他说自己从今年8月份就开始尝试写歌词作曲，可一个月过去了都一无所获，直到10月份的时候，他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中国和北京的视频，当晚都做梦梦见自己在中国，于是呢第二天歌词就出来了，旋律也有了。退休之前，沃罗比耶夫是著名的俄罗斯基洛夫军事医学院的皮肤科医生。他说自己热爱冰雪运动，直到现在呢，每天早上还是要锻炼40-50分钟。他非常希望能够去北京冬奥会的现场。他喜欢冰球、越野滑雪，还喜欢花样滑冰。沃罗比耶夫一直喜欢诗歌创作。他说自己在空闲的时候呢，就喜欢为朋友、家人写写诗。而在50岁生日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家人和朋友把他平日创作的诗集出版成书送给了他。于是过完生日的第二天，他就开始尝试着为这些诗谱曲，直到现在他已经谱写了20多首俄文和英文歌曲。就像是歌里唱的，飞向那遥远的沃土，飞向北京，这既是沃鲁比约夫的心愿，也是他的祝福，也相信是来自许多俄罗斯民众的真挚祝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Pues afortunadamente la respuesta de todas las instituciones, Cruz Roja, Protección Civil, Bomberos, fue muy rápida. La verdad es que bueno, esperamos que.De las personas que fueron llevadas a Gómez Más, a San Cristóbal y a otros hospitales, pues puedan salir bien, ¿no? 这是墨西哥南部帕恰斯州一位安全人员在介绍上周四这里发生的一起严重的翻车事故，造成至少49人死亡，而他们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中美洲的移民。这是墨西哥近年来最严重的交通事故之一。这位安全人员介绍说呢，事故发生的时候，一辆大型拖车在一个危险的弯道上翻车了。这辆拖车是在和一辆卡车相撞之后翻车的，当时车上有大约200名移民，大多数来自危地马拉。 墨西哥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想必听到这儿，您也会知道，这些中美洲移民是希望能够跨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为了逃离贫困和暴力，中美洲移民经常长途跋涉，穿越墨西哥，试图前往美国南部边境。有时候呢，会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挤进偷渡者组织的大型卡车里。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长达3100多公里，而沿途风景呢，可谓是变化多端，有繁华的都会区，也有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美墨边境堪称现在全世界最繁忙的边界，每年会有大约250万人用合法的方式越过两国边境。同时呢，大量涌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和严重的毒品犯罪问题也成为了美墨关系的重要课题。从2006年开始，当时的时任总统布什签署了授权在美墨边境建立隔离墙的法案，旨在建立一道绵延千里的隔离墙，阻止大批非法移民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更是宣布了庞大的美墨边境墙建造计划。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在今年的1月20号发布了停止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行政令。在拜登竞选和上任之后，其释放出的对于非法入境美国移民的相关宽松政策以及语调呢，令这里等待进入美国的移民的数量一下子激增。尤其是在今年9月海地发生政变之后，在连接美国德州和墨西哥科韦拉州的大桥之下，聚集了上万名来自海地等国的非法移民。据美国媒体报道，桥下的营地状况糟糕，没吃没喝，数百名非法移民甚至还涉水返回墨西哥囤积生活用品。他们说，美方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基本的生活物资。迫不得已，德州州长阿伯特下令关闭该州的美墨边境的6处入境口岸，来应对这一次已经失控的非法移民危机。州长说，他不得不指示州国民警卫队增加执法人员、行政车辆，来阻止非法移民继续越境进入德州。而因为非法移民过多，多位的边境执法人员已被混乱淹没，他再次严厉抨击了拜登政府的无视边境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执法部门在2021财年在美墨边境逮捕的非法移民大约是170万人次，刷新了2000年以来的记录，凸显出了拜登政府在打击非法移民事务上面临的压力和尴尬。这位来自危地马拉的移民就说呢，他自己已经被遣返回了墨西哥境内，但是他会再次尝试的。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呢，今年以来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潮持续不断，很多人被遣返后又再次越境，再次被捕。光是在今年8月份，有超过20万人次的非法移民被捕。拜登的前任特朗普总统主政时期，美国政府采取了成百上千条限制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措施，就包括在美墨边境截堵非法移民时强行拆散家庭，导致骨肉分离。这些做法在美国社会饱受批评，尤其是民主党的强烈抨击。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承诺要推行较特朗普更为人道的移民政策，可是一下子导致了边境安全形势动荡，面临着危机。特别是近期海地发生地震动乱，加上极度贫困，导致了上万名的海地人聚在了美墨界河的一座大桥下，寻求上美国申请避难。结果拜登政府呢，又以边界的防疫规定为由驱逐他们，并且拒绝避难申请，更是被美国媒体拍到了当地的执法人员骑着大马扬鞭来驱逐移民。有网友评论认为，这使人想起了奴隶制时期白人虐待黑人的场景。对此呢，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的高级专员格兰迪就批评说，美国没有评估和筛选难民的庇护需求就直接驱逐，这是不符合国际准则的。面对各方的指责，拜登政府无比的尴尬，自己曾经猛烈抨击过了特朗普的美墨边境政策，却又被自己重新拾起。比如拜登政府就准备11月份恢复特朗普时期出台饱受争议的留在墨西哥政策。拜登政府今年6月宣布其终结，但是美国最高法院8月又裁定恢复执行该政策。这项政策的名称叫做移民保护协议，从2019年1月开始执行，要求来自中美洲试图寻求美国庇护的移民停留在墨西哥的边境城市，等待美国法院申请庇护申请。此后的2年中，有近7万个移民因此滞留墨西哥境内，并且面临着绑架、生活处境极为糟糕等威胁。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by making it an offence to sell or supply tobacco products to those aged 14 when the law comes into effect. 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为了创建无烟国家，新西兰抛出了一个重磅政策，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这就是该国的卫生部副长维洛尔近日表示，该国将会把合法吸烟者年龄逐年提高，直到完全造就出不吸烟的一代人。按照这一条法令，目前2008年以后出生者，也就是说现在14岁及以下人群，将永远不能在该国合法的购买烟草。这是新西兰向着无烟国迈出的重要一步。 As they age, they and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never legally be able to purchase tobacco, because the truth is, there is no safe age to start smoking. Certainly, the decline in daily smoking year on year shows we are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smoking still kills 4,000 to 5,000 New Zealanders a year. 卫生部副部长维罗尔表示说呢，目前新西兰每年有4000到5000人因为吸烟而死亡，而吸烟现象在原住民毛利人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该国的吸烟人口当中30%是原住民毛利人。近年来，新西兰政府已经不断地调高烟价，眼下呢，一包普通的香烟在该国的超市里的售卖价格大约合人民币170元左右。超高的价格的确让很多人感到难以支付，也逐渐断了抽烟的念头。眼下，新西兰正在加强对公众的无烟教育。 The second outcome is to ensure our tamariki and rangatahi never start smoking and remain smoke-free. I reckon it's a good move, really, because right now there's a lot of young kids walking around with smokes in their mouth, and public are asking how they're getting these smokes. 这是一位当地毛利青年说呢，他赞成这样的举措，因为他也看到有年轻人整天叼着烟走来走去，这对健康是不利的。新西兰的这项提案包括了从2024年开始要大幅减少烟草销售的授权许可，限制允许售烟的商店的数量，让人们越来越难买到烟。从2025年开始降低香烟里的尼古丁含量，减少吸烟的危害程度等等。目前据介绍呢，获准售烟的烟草商店将从现在全国的8000家减少到500家以下。看来今后呢，烟民们是踏破铁鞋也难觅到买烟的地方。其中还有一项，从2027年开始购买烟草的最低年龄将从18岁逐年增加一岁。那么如果它生效，意味着2027年时不满15岁的人将终身不能够合法买烟。这项提案定于明年在新西兰议会表决，如果顺利的话，明年底便可以通过生效了。但是呢，专家也表示，提案内容不涉及电子烟。在新西兰，目前购买电子烟最低年龄是18岁，学校禁止，但是在年轻人里，电子烟却颇为流行。新西兰哮喘及呼吸病基金会上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说，近20%的学生有吸食电子烟的习惯，有57%的人感觉这对他们的健康是不利的。而电子烟产生的气体同样会释放尼古丁，电子烟并非是无害，研究者在电子烟液体中同样发现了危险的致癌物质，但是在2017年新西兰同意采取电子烟作为戒烟工具。新西兰卫生部副部长维罗尔说呢，新提案意在确保年轻一代永远开不了吸烟的头，因为吸烟者通常是年轻时染的烟瘾。新西兰政府的数据显示，目前在成年人当中，烟民占比11%，在全国的500万人口当中，吸烟仍是可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大约1/4的癌症是由吸烟引起的。他说，尤其是在该国的毛利人以及太平洋岛国裔社区当中，和吸烟相关的身体疾病尤其的普遍。在此背景之下呢，他们希望到2025年通过这个政策杠杆，将烟民的比例降至5%。近年来，新西兰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上调烟草税的措施。到2019年，当地的香烟价格已经接近170元人民币一盒，使得新西兰成为全球香烟最昂贵的国家之一。另外，新西兰也继澳大利亚之后推行了简装烟盒，指的是烟盒的表面呢必须要印刷醒目的健康提示和警示图片，而烟草制造商的名字、商标只能以小号字体出现。目前全球约有10余个国家强制实行了烟草简装，澳大利亚2012年实行烟草简装，是最早推行这一措施的国家。 这些重拳措施呢，确实也减缓了烟草消费，不少烟民因为不堪经济重负而不得不戒烟了。不过也引来了一些争议，有人就担心这会导致地下黑烟市的诞生。据悉，政府已经表态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就相关的计划联合工位专家和控烟者以及零售商共同来磋商，希望分阶段来实施这些改变，以减轻对零售商的经济冲击，并给烟民时间来应对这个变化。同时，海关会需要更多资源来实施边境管控，防止黑市获利。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从今年十一月份韩国进入了与疫情共存的抗疫模式以来，韩国的疫情呢可谓是日日加重。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在12月12号，就是上周日表示呢，韩国现有的新冠重症病例数接近900例，疫情的恶化形势令人担忧。那么在12号单日新增呢，就达到了6689例。严峻的疫情反弹也使得文在寅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从12月6号开始再度收紧了防疫政策，但是近日单日新增大约都是在7000例上下的高位，尤其是在12号这一天，韩国单日就新增了15例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病例，这使得韩国累计感染该变异毒株已达90例以上。眼下韩国社会也在反思，也在研讨11月份开放与病毒共存是合乎时宜吗？当时那一举措为现在的韩国社会带来的是收益多还是损失多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虽然当前对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重症化风险度等尚未有一个权威的结论，但是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已然在扩大，这对于在疫情中持续依靠出口来突破经济危机的韩国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大变数和不利因素。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的经济评论家郑哲镇先生如何来分析奥密克戎对于韩国经济的影响，而相信这一分析呢，对于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都是有相似的借鉴。 지금우리가다시이런신종변이바이러스를두려워하는것은바로락다운경제봉쇄입니다。 我们对这种新型变异毒株感到担忧的原因是经济封锁措施，也就是禁止外出、工厂停工等情况的重演，因此股市出现了暂时性的暴跌。在掌握奥密克戎的具体信息以前，预计金融市场将持续震荡。目前来看，奥密克戎的传染速度已经有了结论，接下来是致死率将决定对全球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影响。 그다음에나올치명률치명도에따라서글쎄요지금시비가엇갈릴것같습니다。 世界卫生组织11月27日将这种新型变异毒株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并命名为奥密克戎。奥密克戎的影响力目前尚无定论，不过其传播力强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的特点基本上已被接受，这主要是因为奥密克戎的刺突蛋白突变数量。刺突蛋白是位于新冠病毒最外层的一个个突起，病毒通过它们侵入人体的宿主细胞。奥密克戎的刺突蛋白突变数量多达32个，是德尔塔的2倍，因此其传播力也将远远超过后者。更令人担忧的是奥密克戎的免疫逃逸能力，随着各国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全球经济原本有望走出疫情阴影，然而奥密克戎的出现令这种期待黯然失色，甚至有预测指出奥密克戎以快于德尔塔的速度扩散，明年世界经济增速有可能较 4.6% 的预期值低 0.4%。 가장우리가원하는것은이제전염력은빠르지만위중증이떨어지고여기에서인플레도없는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奥密克戎的传播快，但是重症率低。高盛指出，若出现这种情况，奥密克戎将使商品价格下跌，遏制通货膨胀，反而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利好。不过，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认为，无论奥密克戎的重症率如何，都会对物价造成负面影响。如果重症率高，那么供应链将遭到破坏，从而引发供给不足，推升物价。 若重症率低，将形成群体免疫，届时需求将猛增，导致通货膨胀。 物가상승에대한영향이것들로우리가앞으로전망을나눠볼수가있겠습니다 在对奥密克戎影响的各类预测纷纭之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透露将加快缩减购债的速度。分析认为，在美联储看来，通货膨胀问题比奥密克戎更为迫切，因此做出了这种选择。还有意见担忧，美国联邦政府或在本月中旬出现债务违约，使全球经济的波动性进一步扩大。统计显示，韩国国内产业生产出现了时隔18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疫情长期化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这对韩国半导体、汽车等主力产业造成了负面影响。 지금까지잘해왔습니다우리산업생산잘해왔고제조업도잘해왔고정말이힘든코로나19국면특히민간 10月产业活动动向的数据显示，产业生产减少 1.9%， 矿工业生产减少 3%， 另外库存在不断增多，继9月增长 3.4% 之后，10月又增长了 7.2%。 最理想的情况是民间消费能够消化库存，不过尽管政府发放了优惠券，但民间消费仍未复苏。 한국경제를어떻게민간소비가바통을잘이어갔나이것이숙제로남아있습니다 此前韩国出口连连创下佳绩，据韩国银行二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韩国实际 GDP 增速出估值为 0.3%， 其中大部分由出口贡献。第三季度之后，出口也继续向好，11月出口额出估值达到 60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 是单月出口额有史以来首次突破600亿美元。今年全年出口额预计也将创下新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一味的乐观，未来出口环境呈现不稳定的趋势，若奥密克戎的扩散致使各国加强封锁措施，那么出口受阻，供应链瓶颈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尽管韩国银行表示今年全年 4.0% 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仍有望实现，但是奥密克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不容乐观，若要实现全年 4.0% 的增长率，第四季度增长率必须超过 1.03%。 而目前新冠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多天达到5000例左右，且根据政府新公布的防疫措施，私人聚会人数受到进一步限制，防疫通行证适用范围扩大，消费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物价的上涨速度也令人担忧。韩国银行表示，11月消费者物价涨幅为 3.7%， 全年涨幅有可能超过 2.3% 的预期值。而韩国银行在11月25日公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刚刚将今年的物价涨幅预期值从 2.1% 上调至 2.3%。 有分析指出，通货膨胀的迹象已正式显现，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峻，奥密克戎的影响程度将成为决定未来韩国经济走向的关键。 우선은뭐의료전문가분들의영역이기는하지만요이오미크론의정체와실체에대해서적확하게분석 首先需要尽快掌握奥密克戎的准确信息，然后才能据此制定对策。不过我认为无论奥密克戎如何严重，都不能再像此前一样采取封锁经济、大量释放流动性的措施，这只会使人们完全转向股市、房地产等，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扩大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经济를봉쇄하지않고돌리는이쪽에어떤해법을찾는것이맞다이런쪽을생각하고있습니다 全世界和韩国正逐步克服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却又遭遇奥克密戎这一变数。过度恐慌固然不可取，但为将奥克密戎对韩国经济的冲击降至最低，急需制定果断先发制人的对策。 好，听完来自韩国的报道，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明天的环球三十分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